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会集中讲下选举嘅计算又好，嘅分析又好啦。咁今日晏昼有个朋友打俾我，咁佢问我喂选举点睇，咁我唔敢扮代表啊，但我尝试下今晚节目试下即系认认真真讲一次啦。咁大家过去呢个礼拜咧，其实6号同7号咧都系好认真、好高调咁做一次选举造势嘅。咁场面系点就？簡單講啦，我有朋友去咗黃台仰嗰度，就望咗望就發覺人山人海啦。咁問題就係話沙田城市廣場出去嗰個斜路嗰個樓梯呢，坐滿係幾多人到呢？咁啊，都係應該千松啲人嘅啫。咁之前有個朋友喺網上問我，佢話喂呢啲咁嘅勢似唔似有二三千人呢？我話似係有喎。問題就係話你全香港有二三千人嚟撐你場，等唔等於你有二三千票呢？非常之唔 likely 係兩樣嘢拎得埋一齊囉。咁琴日楊岳橋個勢呢，阿多娜你又覺得點呢？ 我都 OK 嘅喎，因為都幾齊心嘅喎，泛民。 喂，我翻嚟想問咧，點解呢阿明哥啊、阿徐子健啊嗰啲會脆曬嘅？ 你因為你 因為我哋之前幫過佢哋噶嘛，喺佔領嗰陣時， 但係之前落嚟冇聽過佢哋會出嚟嘅喎。 喂，我哋阿媽爹做好多嘢，你唔知啫。阿何思思都唔喺香港啫嘛，其實如果唔係都。何思思 肯。 OK 噶， 叻落嚟。 我哋唔可以讲嗰啲噶， 我唔知啊，要听。 系咯，其实唔系，因为嗰阵时我哋 你冇讲你由头 喺占领嘅时候咧，阿 Evan 帮咗好多嗰个文化监部噶嘛，同埋佢哋被捕嘅时候系俾晒啲名我哋要睇住呢啲人噶嘛。 哦， 所以系 friend 嘅， 有啲咁嘅渊源喺度， 一路有合作开嘅，佢突然间弹出嚟嘅。 譬如你啲本土派或者咩嗰啲咧，佢哋啲关系点样嘅咧？ 同边个？ 同譬如徐子健啊，同文化监部嗰啲咧。 我唔知喎，本土派同佢哋 系啊， 我唔知喎。 唔系咁，其实唔系，当然我可以理解。 咁佢企得嚟站 Elvin 台啊，梗系撑 Elvin 就 本土派都系其实不过呢个讲差一句嘴先啦。其实成单嘢都系拆大台嘅延续嚟啫。 嗯， 即系呢个 campaign， 即系呢个所谓佢哋要参加补选 campaign 嚟 哦，即系佢哋 泛民 哥哥咁样咯。 即系成班唔系你根本成班有佢嘅 campaign 系仲系。一个拆大台嘅延续嚟噶嘛，咁样 呢度冇办法唔讲。你去到选举最后一日咧，其实而家个 campaign 系应该讲紧你系拣周浩鼎啊，定还是系拣阿杨桥先啱？因为你其实大家知呢个系一个单议席单票制嘅选举咧，你系拣赢嗰个啫嘛。咁如果我系杨岳桥嘅话咧，其实而家呢一刻喺度高调咁话俾人听，点解中间路线嘅选民要投俾佢 ，rather 定投俾周浩鼎？但系你大家冇发觉就系话过去呢个礼拜嘅 campaign 系集中咗喺六同埋七嗰度嘅咩？即系呢一样嘢，头先阿 我明阿三系静晒噶嘛，除咗琴日去咗报警话俾人改去维基之外， 唔系啊，咁但系睇都好啱噶，因为咧 阿三就 系 要静啫嘛， 系咯 佢唔犯 错 就赢噶啦， 系 一个唔系。不过我今日咧，今朝早我都谂起一样嘢，即系有人都问我，佢就话咧，周浩鼎其实点解会去新界东选噶？佢唔系喺 咪想超级嘛？ 佢唔系离岛区嘅咩？我话喂， 东涌 咁呢啲 水果配盘啊嘛， 佢系即系佢系有佢 阿爷话， 佢有佢目标。 阿爷话想，即系有人话俾我听系想喐国配盘。想揾周浩鼎頂咗佢， 唔係，但係可能係啦，呢啲即係唔出奇啦。 唔係想， 但其實我即刻諗起咧，就係咩咧？其實你建制派又好，左派又好咧，其實佢內部鬥爭咧係好激烈、好激烈、好激烈嘅，真係刀刀見血，一劈就見骨噶啦，見血封喉噶。嗱， 舉例啊，我真係想知喎，點啊？ 周浩鼎嗱，成個補選就湯家華啦，之後啦，咁啊初頭就建制派就好似話冇人想選啦， 係 咪計過條數？就應該要出嚟選啦，因為 有 no loss， 因為有係啦，因為有佢偷到雞啦，同埋你當練下兵啫。好啦，咁你問我佢建制派或者民建聯內部都係或者西環啦，都會有人又有人諗點樣出唔出噶嘛，咪先要出噶嘛。咁最後佢就揾咗周浩鼎啦。咁郭佩凡嘅問題就後話啦，九月之後先算啦。陳萬琪係退咗黨噶嘛？ 係啊，呢個真係點啊？你點睇？我好想知。 嗱，陳萬琪又律師，周浩鼎又律師，一個女性，一個男人， 陳萬琪嗰陣時企出嚟最旺角佔旺最前線讀嗰份咁嘅禁制令， 嗯， 係企喺嗰個路障前面，跟住後面就啲小巴佬，後面就嗰啲工人嚟掃你噶嘛。 嗯， 喂，如果陳萬琪根本上就諗，如果有補選有機會，點解係嗰條依條友唔係我嘅？喂，我真係出過嚟嘅喎，我真係頂過嘅同你班人，係咪先？點解民建聯你要咩呢？咁你問我好簡單，你都係派系啫。你民建聯要派系，咁你今日揾咗阿姓周個，咪冇咗姓陳呢個律師咯。咁佢咪，只要你都唔拖，咪退黨咯，係咪先？咁你諗下，你左派建制派入邊刀光劍影，一定係有一派係輸咗，而阿陳萬琪就冇得參加退黨，直情退黨，拜拜，係咪先？係因為你都唔理我啦，係咪先？佢即你問我咧，即係如果有機會，真係你問陳萬琪，佢肯定多嘢講到不得了。喂！你真系嘅，你问佢，呢啲真系噶，一刀劈落嚟就要你死噶啦，系咪先？系啊，你泛民仲喺度讲话咩？你叫咩得啊？仲话初选协调啊，倾唔倾下？系咪民主党啊？咩散兵啊？本土派啊？咩学联啊？学民啊？公民党一齐倾点样补选个位啊嘛？阿 Donna 你就知之甚长啦，相当都你建制派冇嘢噶，喂，总之就姓周呢个咯，第二啲人收工。 系咯，真系好好噶嗬， 系啊， 即系冇人出声噶咯，即系 suggest 可能叶柳为我有个 candidate 啊，有咩出声啫？陈万琪都知道冇人投，咪走咯。老实讲系咪先？系啊，即系你问我，对佢嚟讲，喂，我同你 建制派都要跟 ranking 嘅。 陈万琪点会唔高 ranking 过周浩鼎啊？ 佢就同你讲咯，你周浩鼎你离岛区， 咪咯东涌噶喎。 先，你就算三百， 你占中嘅陈万琪都攞晒光咩啦？ 你周浩鼎啊，你就算你话你喺地区上边啊，你都冇料到啦。你就算系政府要起三跑，你都冇出嚟做过保皇党啦。 咪咯， 你陈万琪真系企喺旺角。 读嗰个风雨中抱紧法治喎、 啊， 落住读个禁制令喎、 啊，我爆大镬添啦，大佬，我 睇你咪 佢系女人，系咪先？ 有律师 系律师啦，系咪先？形象，你睇入边呢啲咁嘅即系三四线嗰啲吓， 又做得耐， 左派啲咁嘅流罗啦，企出嚟。佢周浩鼎啊咩咩嗰啲唔好讲马恩国嗰啲啦，佢肯定端得出来先啦，系咪先？讲真，即系咧，你问我咧，即系嗱，我唔知内情啦，即系有啲人可以咩啦，佢真系唯一叹一句咧，入错跟错大佬，可能你喺九龙东对唔住啦，呢、這个位就系今次要喺嗰边，或者咩原因都唔知道，即系或者你系咪同工联会吓乜乜乜，跟住你可能同你新界东入边嗰啲摆位又有关，因为你多只香炉多只鬼，真系俾你选到话咧，周浩鼎下届点选？即系九月喺新界东点选，同陈万琪九月又点选嗰啲嘢，你真系唔知道。即系咧，佢入边嗰刀光剑影咧，即系你问我真系，总之一劈落嚟就收得工嘅要你，你直情要收工，冇得讲系咪先？讲真呢啲系啊。喂，讲翻转头，你话点解成个 campaign 好似系去咗黄台去咗六号同七号之间咧？咪因为个危机就系最大就系你有完嗰、那个所谓骚乱啦，又好咩旺角冲突都好啦，点都好啦，你本文前忽然间砰砰声嘛，你同埋咧冇人知道喺选一个选举前补选啦，虽然只系补选啦，发生过一个骚乱，点样影响选情噶嘛，大佬系咪先？讲真，跟住你因为初头咧好简单啫嘛，你一个泛民一个人， 建制一个人， 岳桥，佢希望喺新界东保到六四开，咁其实照牌面计咧，佢赢嘅。周浩鼎冇问题嘅，问题忽然间你又话黄阿六号出嚟戒票，你唔最惨你唔知佢戒几多票，冇往迹可寻，佢连散兵都唔算啊嘛，散兵你都估到喎，系咪先？本土你唔知佢点样噶，系咪先？讲真，跟住你就搞单咩骚乱出嚟，骚乱之后咧，你最惨就系咩咧？你个民情唔系一面倒怼佢啊嘛，因为啲人你如果闹呢班人咧，你啊即系企埋咗梁振英嗰边。如果梁振英其實另類幫咗佢哋助選噶嘛，係咪先講真？因為你 我上次已經講咗啦， 你咁絕劣，佢都係守正， 係揾啱咗個揾啱咗個敵人，揾啱咗啲黑警嚟。 你要屈佢哋啊嘛，係咪先？咁你真係唔知係咪先？同埋有一個係 係即係我啱啱同阿威敏識個咪都講啦，係、有啲變數。譬如我其實大致上咧，我都同意咧。我上一次同多蘭傾電話啦，我就佢就話同我開盤話，我次次都講輸。 係咯，你次次都輸俾我。 係啦，我其實大致同意嘅。 真係㗎，真係好鬼悲觀㗎。 佢正常咧，譬如攞二萬零三萬票啦，二萬零票咧，好正常。你問我咧，我覺得都冇乜懸念嘅。 係咯， 如果佢再低嘅話咧，再低嘅話咧就多古仔講啦。 嗱，一定會有人問下我點解呢二萬票係點樣嚟嘅？ 係啦，咁如果你講佢譬如佢再多啲嘅話咧。因為咧，我啱啱同威敏喺 Y 度講，有幾樣嘢係喺依次新界東補選咧，會要睇咧。第一就係 個地區係新東， 新東，因為新東咧係有一個傳統又好咩都好啦，係一個咧啲學選民咧 長毛第一個選到嘅地方。 長毛當年係好高票，好似六萬多票當選噶嘛，因為啲人嘅知識水平高咧，佢有佢可以接納到咧聽一啲政治論述。嗱，你我唔理佢信唔信或者同唔同意都好，但系啲人咧係會聽依樣嘢嘅。佢阿飄到呢啲咧高知識水平嘅選民，而聽佢嘅論述去做嗰、那個做嗰個投票決定，依樣嘢係新界東好特點。另外一樣咧就係舊年區議會選舉，啲散兵佢係有幾個散兵係贏嘅，有輸有啦。佢個表現或者得票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好 impressive 嘅。 嗯， 而因為咁咧，好多上次。因为可能你个选区你系冇散兵参选，或者你个区嘅散兵系输咗嘅人咧，佢会想有一个心态就话：我今次要投翻次俾后生仔。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咧系即系如果你话梁天琦今次系如果去到两万几三万票以上嘅话咧，我觉得呢啲因素可能系有影响入边嘅。 嗱，我唔系唔同意你嘅讲法，但系你话点解长毛咁多票咧？好简单，你只要喺每个家庭里边。配票机制有长毛呢个名字，个家庭投一票就已经有六万几票啦。 唔系你嗱配票点解你会愿意配票先？ 根本成个新东系一个香港缩影嚟噶。 嗱系啦，所以咧你配票嘅前提就话咧，啲人系有谂配票，而谂之前咧系去听过长毛讲乜啊嘛，系咪先？所以就系、我就点解话咧，新界东系有咁特别嘅。嘅情況，就係咧，佢啲選民知識水平高， 嗱，但 係 which is 立到 ，which is 因為今次係單席單票制， 係咯，所以冇配票呢個問題啊嘛， 係啦，咁所以嗰啲人要揀嘅時候，我得一票，我究竟係會投梁天琦啊，抑或陳國橋咧？我會覺得投陳國橋多啲， 唔 係楊國橋多啲， 唔係我唔係話啲人咧，佢會投曬俾梁天琦， 當然， 而係咧 一個 portion 嘅， 而係 長毛啲票就會走 解今次泛民即係主流泛民或者傳統泛民咁緊張咧？因為咧，大家唔知道。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年初二到而家，咁多人被捕，警察梁振英咁多因素加埋入嚟之後，喺新界東呢度係會產生個所謂戒票嘅效果，去到邊度？你評估唔到啊！你用以前嗰啲數據咧， 都係話三十歲樓下就會投六啊嘛。 你用以前啲數據咧， 如果係幾金嘅喎， 你係理論上你可以咧計到條數二萬零票出嚟嘅，但係咧有啲以前選舉從來冇出現過因素喺度啊嘛。第一就係個蘇聯。第二就係嗰、那個本土派第一次打鄭橋出嚟，同埋嗰啲佢哋阿飄啲手頭族，因為你可以想象到手頭族出嚟投咧，一定係投俾佢哋嘅，唔會投俾楊岳橋嘅。係啊，你呢啲係唔知噶嘛？呢啲人可能係連區議會都未投過票 嘅。但係嗰啲所謂手頭族新登記嗰啲選民咧，有一半係建制派，即係唔係個個都係 唔係？而家唔係我哋而家唔係講緊梁天琦要贏啊，係講緊梁天琦會戒走幾多票，或者攞咗阿七號嘅票啊嘛。因為咧，你七號輸唔係因為佢成個泛民嘅票輸俾建制啊嘛，係佢。俾人 即系六加七一定比三多咯， 系啦，其实咁简单啫嘛，系咪先？因为你新界东一定系嘅，你嗱，就算咩原因都好，你问我今次新增出嚟投票嘅选民咧，应该系多，理论上系多咗嘅。理论上，因为咧你系有一个新嘅政治团体，一个新嘅人出嚟，而因为有啲人系因为真系会因为佢而投票咧，你成个 呢个 option， 你成个都系嗱 个饼大咗咯， 我都系啦系啦系啦，当然佢啱啦，佢个饼大咗，因为咧。whatever 佢系咪泛民？即系做笼统言佢。 总之过往冇呢个 option， 佢就冇投票啦。 系啦， 只有呢个 option。 但系咪按 proportion 咁大发先？ 系啦，就系、是、呢样嘢，就系、是、因为就系、是、你问。 定系大晒落去佢哋嗰边先？ 系啦，就系因为你呢啲情况系以前每嘅选举系未出现过嘅，除非嗱，你问我可能啦，我估多多少都有嘅。泛民入边可能佢哋会做嗰啲民调嘅，我相信啊，佢哋可能会多少都会做咗啲嘢。系咪佢哋做啲民调出嚟系 test 到系有一个？咁嘅情況，一個佢哋覺得要喺成個 campaign 入邊有一個咁嘅處理係危機嚟嘅，咁樣咧，即係你問我係唔出奇嘅，係啊，真係嘅， 即係你唔知嘛，你唔知呢條友攞幾多票嘛，最慘就係同埋忽然間鬱敏加持佢嘛。 但你要諗兩樣嘢㗎嘛，你知成個泛民光譜裏面唔鍾意鬱敏嘅人係比鍾意鬱敏嘅人多㗎嘛，而嗰部分嘅票反而會投 against 佢呢個對手，咪投曬落啊。 但你點知啫，新東冇試過鬱敏派個嘢落嚟啊？ 呢個咪鬱敏嘅代表咯， 唔係即係以前啊，咁你冇得冇 reference 啊嘛， 係啊，依啲你唔知嘛，你未鬱敏嘅人未喺新東 test 過試過票啊嘛，係咪先？我真係啊， 因為我就真係會咁諗嘅，就算係計政黨嚟計咧，你冇理由投特，即係個票突然間有一票係公民黨嘅，我有啲嘢 convince 到我投第二個人，你要嗰個人做啲嘢比公民黨更加公民黨，我先會投俾佢，我唔會突然間又逆走一個人出嚟話啊唔係喎，佢呢條路線得 唔係？唔系， 你系唔会咁样戒走啲票？ 唔系，因为 戒得走嗰票根本就唔系佢嘅。 嗱，我哋撇除咗唔系，应该如果呢、這个如果而家讨论咧，其实咧今次呢个选举呢个讨论咧，你问我如果到今日嚟，到今日啦，29号我唔敢同你讲，30号我唔敢，1号唔敢同你讲啦。但系今日你问我，如果我哋纯粹食花生或者分析呢件事咧，其实系要讲紧本土派，佢可以自己掘几多票出嚟。 系， 同埋佢对成个泛民有几抵向，因为咧、 哦，我同意啊， 系咯，咁一定 系啊，你输赢嗰个咧，其实咧，你廿九号嗰啲，你嗰阵时结果， 其实我真系唔明啲人个个话六号冇界个七号啲票，但系我觉得真系有界噶、哦，即系譬如你长毛啲票咁啦，佢一定里边实有啲激进嘅会去咗嗰度噶嘛，你唔会长毛所有四 票 都去到 界票嗰啲咧，其实系 bullshit 嚟嘅，因为佢哋唔界票嘅理论就系咩咧？ 即系话完全唔同嘅， 佢哋讲翻转头啊嘛。是楊岳橋介緊我啲，係介緊六號啲票。佢點解有冇呢啲？ 係係係，呢個 呢啲人係 bullshit 嚟啦。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即係譬如長毛六萬幾票，係咪六萬幾票都係全部人？就係話我次次都係投俾長毛咧，唔會嘅。但你話三四萬有冇 hardcore 嘅 fans 咧？我覺得係有， 一定。 你介唔係介走呢三四萬，介係介走 an other 嗰一兩萬，就可能就 係咁，就係 來自配票又好， 都係泛民嘅票咯，係咪先？ 我唔知喎。 唔係，咁你長毛票咪即係泛民嘅票咯？ 每一次。嗯，睇下点睇啦。每一次都投票会有系行入个投票站里面先决定投边个嘅。 唔会， 我觉得肯定啊。我真系唔识人系咁样。 我觉得少都会有嘅。另外一部分因为 我同你讲咩？我即系呢样嘢，我真系我完全反对你个讲法。 嗯， 你问钟庭耀，你问任何呢啲做过长年累月做选举调查结果嘅人，佢哋话俾你知，香港人系喺投票之前半年三个月，三个月啦 campaign 之前咧，佢哋已经决定咗投票。 全部。 大部分人， 我都覺得係大部分 香港人係咁樣。佢除非佢唔投票，佢、如果佢已經諗住投票嗰啲人咧，佢已經有一個咧，有一個 半年前你都要有個 candidate 先 嘅， 大佬。 三月啦， 係咯， 三月啦，佢已經係有一個目標喺度。如果唔係咧，佢票站都唔會入嘅。即係佢香港人咧，對於選票嗰個重視程度咧，係等於抄票嘅。依樣嘢佢覺得佢係其中一樣最重要嘅權利嚟嘅，真係嘅。系啊，即系你唔会无啦，诶、哎，今日得闲有冇投啲？哦，有去投啊！诶、哎，一号、二号六合彩唔冇咁嘅人入嚟啊！投票站唔系投注站嚟噶， 唔系我唔系咁意思。点解补选嘅人会少过 regular 选举嘅人咧？有一班人系就系话补选嘅时候佢咪唔投咯？regular 2012、2017， 因为你补选唔系大选啊嘛，你唔系一个咩？系你唔系即系唔系 regular。 所以呢班人嘅 perspective 唔系话我系叫抄票，抄票就每一个人都去投嘅。咁所以嗰次无论系咪本系咪补选都好咧，我都一定会去投票噶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嗰啲人系究竟系多定少？我都唔觉得会好多。 即系你嘅意思系边啲人会多定少先？ 投票之前嗰一两日都冇乜 idea 投边个，即系佢可能会有西政嘅 list down to 两个人。但我臨尾一兩日，我先諗下啊，原來我發覺都係投俾呢個人好啲。佢哋唔會話，即係你話， 我覺得除非有一件事令到佢改，即係我覺得一般人一個禮拜都已經一個禮拜前啦，起碼都知道自己投邊個。除非真係尾依一日發覺，哎，原來佢貪污喎，咁我先至會 shift 去第二個咯。即係我唔會嗰日突然間，我仲喺度諗，哎呀，6定7咁。 其實香港人嗰個投票行為咧，係幾貫徹嘅。即係佢係同埋香港人咧，係好快就決定到咧，佢係投俾邊一個人嘅咧。即係嗱，好簡單個意識形態，你係黃或藍，泛民或者建制。 即 係 譬如你 自己心目中有一個， 你心目中有咩啊？ 你有乜理由揾我嚟做代表啫？香港10個裏面有幾多個我哋三個呢啲人啫？唔會多噶嘛。 你問題就係話點解有啲人去投裝腳票，即係等於沙田第一城，哦嗰、那個係嗰、那個係民建聯嘅，又或者係博康月明嗰度係新嘅乳鴿嘅話，嗰啲人去投票為咗乜啊？唔通我真係識楊岳橋？佢未必嘅喎，係因為裝腳，我覺得啊，佢支持楊岳橋啊，我考慮緊去定唔去投。如果我去嘅時候，我再投俾楊岳橋咯，咁嘅意思啫。咁香港係好大部分呢啲人嘅，唔係我同你喎， 唔係去 嗰、 那 個唔 係 我同你， 就 唔 係話投邊個咯。 我就覺得我要投俾楊岳橋。 佢唔係咁係啦。喂，阿Donald講得啱啦。咁其實呢啲人咧係諗去唔去投啫，唔係諗投邊個啊嘛。 哦，我唔話呢啲人冇，呢班人係有嘅，唔係多咁解啫。即係頭先你頭先嘅講法，我覺得我都接受嘅。 我真係未識過啲人係去到票站先決定。 我識咯，我真係識咯。 嚇！ 你越係你越係 咁點啊？去到見到個樣靚就投邊個？ 唔係咁嘅意思。 咁你去到憑乜嘢去決定？ 我哋呢個 circle 係好快已經，我哋有。即係我哋有個 political preference， 我哋要支持邊個派別，嗰、那個係一個意識形態嚟嘅。因為我哋根深蒂固咗。 我細個選學生會都係㗎啦，係咪啊？你見到 學生會我唔知喎，我唔知。 即 係 有幾個 candidate， 你一做，你唔會去到嗰度先至揭人哋嗰個政綱，再睇下，咁啊，呢個政綱幾好喎，咁㗎嘛。 喺我接觸嘅大部分人唔關心政治嘅人咧，佢都會諗去唔去投票，但係佢唔會一早諗定我投邊個。呢啲人係有可能係成個 spectrum 嘅五成，但係一定有。 冇係成喎，諗係嘛？ 我咪聽埋先，一定係有一部分嘅人就係話臨投票之前嗰兩，我先決定。即係當前我之前呢度有10個候選人，我篩剩咗兩個，我決定臨尾嗰兩日睇下佢咩表現，或者出曬所有民調我先投。呢啲人係有，呢啲人係幾多咧？唔會多，10% 夠唔夠？但係永遠左右選情係呢10%，唔係話每一個政治表態或者嗰種意識形態嗰啲 hardcore fans 去決定呢個選舉贏輸。你明我意思啊？ 嗰10%只係決定臨尾二同尾嗰席嘅啫，係嘛？佢唔會決定到啲 啱。今次單席單票制咪就係講嗰啲。OK， 你 唔係咁啊 ？Proportion 又唔係嗰10%，我又覺得你睇翻六七。 唔係，如果係用單單，因為而家關鍵一路就係講緊你楊岳橋會 六加七 會走幾多票啊嘛？係 咯， 就即係你 六加七一定過三嘅。 或者 咁你要做個政黨諗喎。 或者咁樣講，你即係咧，你成個泛民啲票會點樣分法？ 嗱呢個呢個邏輯就啱啦。 成個泛民嗰個票入邊， 咁你本土唔計落泛民㗎嘛？ 計啦， 跟住 咁計埋就 因為你泛青啦，嗱你本土派邊咧，即係你。一定即系咁讲，非建制派嘅选民应该 系 啦，非建制派嘅选民 系一部分 嗰个 pool 入边，会点样分？ 系咯， 点样分法？ 如果话用政党嚟分，会唔会好笼统啊？我投开边民主党嘅人，你 其实一咪就系泛民同埋本土咯。 唔系逐步讲啊 ，Donna。如果我上年民主党2012，我有10票嘅话，你预计呢10票会唔会过落本土度啊？有几多票？你讲。如果我係公民黨，上次攞10票嘅，呢10票有幾多票會過到俾阿梁天琦啊？但係我一路問落去，人力有幾多票會過啊？我覺得會多啲喎。點解啊？因為人力有黃 過落六號。 係啊，因為人力有黃公民嘅支持者做票底啊嘛，喺2012嗰年啊嘛，所以人力咪可能會同本土派有啲相重合咯。 咁你 跟住我一路講落去。跟住我一路 講 佢，我就 嗰陣時嘅人力就唔係而家嘅人力啦。 Of course， 個問題就話你 變咗本土啦， 你唔會數埋民主黨裏邊啲票俾梁天琦介走噶嘛？ 喂，你點知冇啫 ？OK， 我想話我真係識得有咯。 你係咪真係覺得一票都冇？ 我嗱，如果你話係咪一票，我會覺得個 percentage 可能好細過1%。我會咁答， 唔 係。如果你話人力，我可能話會唔會10%嘅票冇咗，20%嘅票冇咗咯？我覺得呢個 more likely。又或者你講緊頭先成個你頭先嘅講法就係話，投俾長毛嘅人會唔會因為梁天琦太過激進，佢係符合我嘅河車，我覺得我鍾意暴動嘅，而投俾梁天琦呢個更加 more likely。所以你成個泛民嘅光譜計個 percentage 係唔啱嘅，你應該係逐個政黨去諗佢政黨會唔會有機會啲票俾梁天琦拉散。你要逐個政黨去睇，所以最大機會就係人力同社民連嘅票會比梁天琦一個人拉散， 咁就戒咗泛民嘅票咯。 你唔可能成個餅咁去睇20%， 唔係佢唔係 我知我明。 如果睇條大數嘅話咧，譬如嗱，假設咁解，假設咧成個泛民喺新界東 廿六。 24万几啊，其实24万几， 22啊， 廿系咁左右， 24万几， 多廿四万票啦。咁咧，如果 discount 咗个保选嘅投票率低啲，咁啊，岳少系咪应该可能攞到10几20万票？ 17-18啦， 就可以 佢哋咁计， 冚低啊周浩鼎啦，系咪先？周浩鼎咁样，你有10几万票咁样啦，即系今次出奶力都拎埋出嚟啦，咁样。而家问题就系有几多人系唔出嚟投？跟住到你本民前本土派 嗰啲咩人，嗰啲咁嘅僆仔又好，嗰啲手頭財又好， 你嗰啲新票 唔係嗰啲新票，跟住投開票啲人會點樣個取向點樣？嗰個政治選擇點係點樣？喂，呢啲就係唔知嘅，我哋係咪先？講真係啊，最而家就係要關心或者睇嘅就係依樣嘢啫嘛。同埋咧，依樣嘢咧，今次輸贏都好，呢、這個 campaign 邊個贏邊個輸邊個贏都好，其實一定係有一個咧後果就係咩咧？九月你立法會選舉， 係啊 係 啊， 你咧今次就係評估到嗰個所謂。 N 加一， 调翻转头，我嗰日先同啲同事讲咧，而家就叫 N 加一啦，其实可能系一加 N 喎，调 翻系啊系啊系啊， 变翻一，而家系变一加 N。 我绝对同意你呢个讲， 唔会系 N。你问我如果而家仲即系当然之前就 N 加啦， 唔系睇预达成绩咯， 就一加 N 咯。 唔係，如果佢真係三萬嘅，佢已經喺新東有一席啦，即係九月嘅時候贏緊，即係真係一加 N。係 啊，一加你問我咧，九月嗰陣時咧， 我哋睇佢頭 就一加 N 噶啦，唔係 N 加噶啦，即係依樣嘢咧，即係依個嘢咧，先至係即係最關鍵個問題。即係 去到又唔會方選得到啊嘛，少咗席。 你睇下邊個出嚟選啦、 啊？邊個會得啊？ 唔係，同埋你邊個其他泛民邊個出嚟選啦、啊？ 我又覺得港島真係唔使考慮嘅，但實際上其他， 你好多啲老嘅都唔選，都係派啲 young 嘅出嚟噶嘛，有得鬥㗎。 梗係會選啦， 其實唔係你，譬如佢個勢真係咁好嘅話，咁佢真係可能一加 N 嘅喎，五區多。 唔係你唔係個都本文前出嚟選啊嘛，你揾個青年新政出嚟選，點解投唔到雞啫？ 嗱，我正想講呢樣嘢。 你而家由 BB 出嚟咁。 我正想講呢樣嘢。我 咩小麗啊？ 唔係以我估啊。2016系一定会有一条本土嘅连线咧，系包括可能本文前啊，可能热血公民啊， 其实历史 可能学生啊， 一加 N 咯， 唔系即系等于当年啊，你第一社民连长毛之后，跟住就阿郁文佢哋人力嗰啲咯，你掹埋大旧掹埋剩咁样一齐选咯，其实历史系重复嘅。今年佢哋咪出翻条桥咯，讲真系啊，即系其实你都唔系好多年嘅事啫，十年两三届嘅事啫嘛，呢啲讲真，即系历史系会重复嘅，系咪先？系啊，即系结论，即系最后咧，你望主流泛民咧，就一定系俾人戒到七零 消灭噶啦，将会 系啊， 七零八落添啊。 你冇乜運行㗎啦，你睇埋你， 除非今次輸囉泛民，如果唔係一個中靶效應，你成日都講嗰啲。係 啊，唔係我都 泛民輸，咁、 啊 哦、九月就禮啦。 你區議會嗰次，你泛民輸到撲街，你九月就有啲機啦。但你又整單咁嘅騷亂出嚟，你又有個新嘅元素，跟住你散兵嗰啲，你 unexpected 嘅得票啊嘛，你散兵嗰扎係咪先？你依啲講真，你九月嗰陣時你。系啦，你跟住你阿資峰又話出嚟選，你點知資峰攞你幾多票？ 資峰唔會出嚟選，學文出嚟選啫。 學文出嚟選啦，你點學文班僆仔攞幾多票啫？係咪先？ 係啊， 攞得夠一席咯。 唔係咯，係咪先？學文 佢哋都有五個㗎。 如果學文 唔會有五個，佢會同識青年新政同埋一啲本土派別 學文啦、 啊，唔 係 佢哋 夠 人 啊，嗰啲人嗰啲 好似話兩個啫喎。 依啲 你問佢哋清楚啲 啊？咁有冇五個啊？ 有啦，點會冇？ 唔係你傻嘅， 實數都出嚟啦，大佬，係咪先？ 唔係你啲收風收得 夠堅？呢啲我收風兩個啫 喎，呢啲嘢。咁你唔係兩個咩都好啦。你諗下嗱，佢哋你學文加埋青年新政，你五區，你唔好計係咪 一加一加 N 啊？ 好啦，喂，老實講實有嘅呢啲，同埋你根本上成個大氣候加埋台灣大選嗰啲咩新時代乜乜都好咧，蘇人政治有得俾人俾。呢啲人僆仔出嚟選，啲人真係投俾佢哋㗎嘛。你泛民嗰啲真係老實講，你問我40歲以上都唔好選啦。 唔係，其實我就係話好多泛民，即係我認識嗰啲咧，我話 你問我真係你胡志偉都應該退休。 係啊，係 啊。 即係頭先你話民主黨有冇啲 fans 有冇即係投落我？真係有，即係我都有問點解、啊？你哋唔爭氣咯，我要懲罰你哋啊嘛。係 啦、 啊，咁、咯。 嗱 ，Donna 你有助選啦。 系啊， 你又系党员，仲系党员啦， 你有玄机呢个嘢。 成个 campaign 本文前或者系阿梁天琦或者呢啲咁嘅咩都啦，成个 campaign 由头到尾打一样嘢啫嘛，我就要罚泛民， 系惩罚泛民 啫嘛，佢由头尾都系戒票啫嘛，其实就同阿松泰一模一样嘅啫嘛。 即系 我唔系要 嗰度， 我唔系要， 我唔系要赢， 我 要 赢，我唔系要， 我要你输， 我系要你输， 我要惩罚你。 而家呢班僆仔系要你主流泛民输，就讲完了。 剥你棚牙。 系啊，佢根本上就要你输。 同埋我要政府知道我哋系人多。 系啦，佢咪自己赢啊嘛。跟住嗱，郁文已经 spin 到啦，郁文已经话咧，今次系一个公投，系对于 支持用武力旺角骚乱嘅公投嘛。你越多人出嚟投，即係话呢係呢个用一个咁嘅勇武嘅係合理嘅，係民意获得支持嘛。佢係而家要 spin 到咁样嘛。佢唔係英文，佢嗱你话你可以话佢缩骨。即係輸咗，你要你都攞條票出嚟養。誒、哎，唔係啊，都有3万票、29000票支持我哋乜乜 嚟？試過啦， 係咪先？佢諗下，佢真 係咩喎？ 佢戴定頭盔喎，輸咗佢都當贏喎。佢而家講定我輸咗我都贏嘅，因為有20000多票係支持我哋勇武嘅，3万票冇嘅，係咪先？ 真係價值㗎。 如果你話成個 campaign 最失敗，你係楊岳橋嗰啲，你講唔到啲出嚟啊嘛。第一，你今次係對決咧，就係、是、你係發係咪繼續要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定係要支持掟砖，係咪先？你就同埋呢，你係将自己摆咗落去呢，你一输係输俾成个本土派。 嗯， 你唔係输俾周浩鼎嘅楊岳橋。其实呢佢、 啊、 最后一个星期 嗰、 那个 campaign 其实呢佢应该要讲返佢 楊岳橋有咩好。 我相信佢而家係做緊呢样嘢嘅。你要你嘅对手係要摆返落去 周浩鼎， 周浩鼎嗰度，你輸係輸俾， 所以我開頭先講啦嚇，佢中興應該 輸俾中共， 係應該3-7。 你唔係， 所以佢上個禮拜用咗含淚投票嗰樣，咪俾人咪孖到狗彩咯。 你唔係輸俾本土派，唔係輸俾梁天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如果你咁樣將個將你自己定位喺度嘅話咧，咁你泛民九月都唔使選噶啦，因為你已經輸咗。你泛民九月都唔使選。 所以其實一開頭都係點樣對付阿鼎嘅啫嘛， 係 後屘即當 初 就 spin 咗佢係 啦。你忽然間搞啲咩嘢 就錯咗啦。 係啊，其實就擺翻轉頭，你輸你都係輸俾民建聯，你唔 係 輸俾。 所以一定要而家就係啦，要扭翻翻嚟。係 啦， 要 sell 阿 Elvin 有幾好，點解好過 咧？ 點解好？ 姓黃嗰啲就叻好多㗎。 唔係你依個係有前車可鑒㗎嘛？當日 因為姓楊嘅蠢， 陶君衡同埋黃楊達。是有前居可鉴的嘛、啊 嗯、 阿土就是因为太过上心同阿袁王杨达对冚。 是啦。 他一输 就揽炒囉。 票输俾王达嘛，是吧，好像小票王达嘛。 是啊。 就话你连王杨达都输咗。你 是你 介 王杨达啲票。 咁 你就永不翻身啦。 你咪永不翻身啦，你咪成个人。即是阿土 真 唔 使 算 啦。 是咪先、啊、即是咁讲你就真系呢 兼夹俾佢哋就好牙斩斩。 输咗系，即系你系成个。 即系咯，即呢样。 成个政治路线输咗，你唔系个你输人，输埋个势，输埋条政治路线出嚟啊嘛！你如果今次你泛民，今次你系杨岳桥输，而俾人觉得你系因为输咗俾梁天琦嘅话咧，咁你九月嗰时你主流泛民咧，你都唔抵选，真系嘅，呢个先系最危险。 好，转头翻嚟。